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斩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这是 FM98.2 AM927，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Hello， 好，我是博文。 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大家呢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也可以在982活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是的， 您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大家只要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视频输出的画面了。以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的手机直播平台花椒，大家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的。 多送礼物啊。 在这儿呢还要特别感谢天天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鼓掌，多谢，多谢我们后面的爸爸。今天如果现在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应该能够看到，今天呢，我呀，负伤了，真不是刚整回来啊， 头上有犄角， 可以让大家看看我这下巴可是完好无损的啊， 完好无损的，没事， 我因为今天感冒了，而且还挺严重的，所以戴一个口罩， 性感， 对，然后就。以防传染别人， 李院长， 刚才为什么博文唱头上有犄角呢？因为感冒太严重了，上火上太厉害了，大脑门看没，高清摄像头看老清楚了， 对，属龙了， 找了一个大哥的， 哎呀， 他们说我是长了犄角，简直了！这主持人这样欢迎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也是有点不太好意思。首先，我们 终于想起欢迎我们了， 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玉龙，欢迎， 欢迎，欢迎玉龙。 多西歌手，也快板小能手，相声演员，主持人，对， 哎呀， 什么都能做， 特别厉害， 哎呀，太厉害， 啥都能干， 对，他什么干都不好， 一会儿就让你来试试，啥角色都让你来。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啊，欢迎一下嘉伟。 欢迎嘉伟，欢迎 青年演员嘉伟，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对，在我们的岁末啊，又迎来了一位新朋友。那今天呢，邀请二位主要是来看我们今晚有戏的最后一个环节，今晚戏中戏这个片段。今天呢，我们要演的是一个电视剧，叫《爱情回来了》当中的一段。这部剧应该是今年上半年其实也播过哈，其中有那个戚薇。还有对，还有一位就是已经故去了的以歌手演员乔任梁他在里头是扮演了，就是今天也会我们排演到他的有他的戏份就是那个念念的男朋友是由乔任梁来扮演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要排的这一段背景介绍呢是这样的，女主角也是由戚薇饰演的这个姑娘呢在剧中的名字叫明亮，就是大家想的那个明亮 还不知道，我以为是一个男的。 对，如果说不看这个剧的话，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个男孩子明亮的妈妈一直都希望自己的宝贝女儿能够赶快结婚生子，但是呢，明亮是一个非常有事业心的姑娘，她面对母亲的逼婚的立场非常坚决，觉得说我已经嫁给了我的事业，我要自己成就我的幸福，所以要坚决的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当上公司老总，走上人生巅峰，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但是呢，由于他妈妈坚持想让他尽早结婚成家，他呢就索性收拾行李，我要离家出走，跟我俩姐们儿住一块儿去。然后呢，这两个姐们儿跟明亮的立场一样，就是都不太想结婚啊。他们还认为说现在女性哈，而要想过得好，就得不结婚。我 这什么理论呢？ 对，我个人对这种观点是存疑的，这是电视剧理论啊。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所以他们三个人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啊。那当天晚上，她就跟她的一个闺蜜，就是念念回家了。回家之后，念念发现自己的爸爸在做俯卧撑，为什么呢？就总觉得爸爸总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了，陪不了女儿多长时间了，就老担心自己在身后没有人照顾自己的女儿，你知道吧？其实也都是变相讲了一个。 希望自己的女儿，如果早嫁人的话，担心婆婆欺负自己的女儿；如果晚嫁人的话，就担心自己身后没有人照顾女儿，就是非常矛盾的一个父母的心理哈。 糟心的。 对，所以跟我们今天房间的话题名字很类似，就问问大家：你被逼过婚吗？有人逼你结婚吗？这事只能问咱俩，人俩已经、是吧？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是吧？所以今天 我妈应该没听这节目。 是吧， 这个其实我觉得家长的力量还是稍微的差一点，其实我觉得尤其是亲戚的力量。 对， 七大姑八大姨是吧， 马上就要过年了，各位 太吓人了 啊！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婶二大爷全上阵了， 还有这么多亲戚家、 哎呦我的天呀，真是亲戚可多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如果大家现在可以就是在不耽误自己看节目的情况下、也不是在开车的途中啊、可以跟我们弹幕的也可以说一说，如果你被逼过婚，那你的小招数是什么呢？可不可以拿出来跟我们对分享一下 化解的呢？ 对， 或者还是正在困扰之中呢？ 对，一般我都会转移话题，就是因为你知道吗，每年过年前都会有这样的攻略，就防逼婚攻略，但是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防逼婚攻略就有点怎么说呢，太生硬了，就有的网友就会说什么什么你家儿子考试考好了吗，什么你老公的什么什么病治好了吗，什么你们家的日子，就总之用一些特别不礼貌的语言去对去回应他们的亲戚的逼婚，但我觉得好像有点过于激进了哈。 对对对，其实 有的时候我更多选择的方式还是就是找赶紧找一些其他的话题。哎呀，二姨，你今天这围巾真好看。对， 二姨说你别跟我说没有用的。 就真的，往往就是见招拆招，他们会知道你是这样。但是因为你不停的找话题，他们也就不好意思再伸手打笑脸人了、你知道吧？ 去年过年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帖子说，就是耳机。那种扣头耳机销量特别好， 假装听不见， 就是回家就把这耳机扣上，然后谁喊哎来了哎完了就走了，再也没听见过任何其他话题。 就是也不妨这种选择，总之就是逃避吧，对吧？ 对。 但是除了这逃避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呢？ 对， 我们今天也可以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啊， 集思广益。 嗯，对，你被逼过婚吗？大家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好吧，剩下的时间我们就进入今晚的这个网剧推荐。我们接下来首先推荐第一部网剧，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是在多平台播出的，但是播放量呢达到了1亿8331万。先请我们的博文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剧吧。 好，这个剧啊改编自金何在的同名小说哈，它讲述了是九州大陆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的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这叫慕云生，大将军之子的慕如寒江，还有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和叶之间的家国情仇，是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哎呀，反正就是为了这个这个江山社稷哈，反正就打起来了。那么这个最新一集的剧情是什么呢？在御书房内，这个薛霍等人啊正在谋划行事日期，慕云生直接走进来，将他们带到了慕云琴的面前。薛霍和胡松直以为这个慕云琴知道了什么，惶恐不已。不料慕云琴只是问他们该派哪位皇子去与索达蒙和谈。这个薛霍提出了派慕云和歌去。一是因为啊，这个何哥因谋反之事已经形同死罪了，如果能够将功补过，哎，就把这事往回找补找补，那也算是失败，就如果失败了，也算是他身为皇族的担当了。那么慕云琴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建议，说那行，那去吧，去吧，啊，没有问题的。吴如意的奉命将开示何哥的圣旨啊，传给了南哭皇后。南哭皇后一刚开始一听啊，哎呀，这圣旨，哎呀，你看这要赦免了，或者说派他去将功抵过，很开心 啊， 但立即又心生了疑虑。我的天呀， 怎么逼这个这么好？ 对，这个 必有妖。 对，逼这个吴如意要说出了真相。原来慕云琴开示何哥是为了让他去冒死和谈，原来就是没安好心哈。那这个南哭皇后啊，震怒，我天，急眼了。让这个吴如意啊去吃掉了圣旨，这是真吃吗？完了这集我没看哈。那并再次以淫荣的身份求见慕云琴，慕云琴戳穿了南哭皇后并非淫荣的事实，完了啊，易容没成功，并表明自己知道他纵火烧毁永银宫之事，但是并不恨他，因为自己没有心情恨一个路人。你看这心情很豁达哈。南哭皇后伤心绝望，恳求慕云琴留下何哥陪在自己的身边，慕云琴却拒绝了他的请求。那目前这个该剧啊已经更新接近尾声了哈，还没看的朋友快点啊，快点打开电脑看，我觉得最近这部剧很火，因为这片 投不少钱哈，而且画面觉得还是挺精美的，非常 非常的到位， 非常值得一看。 而且其实这一部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推荐了，就光博文推荐好像就有两三次了，对吧？ 真的真的。 而且前一阵儿一开始刚开播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流量和演技双重担当的黄轩在，所以呢，就是刚开始的播放量特别高，达到了2亿多吧，2亿3000万到4000万。 最近是不是有点往下？ 对，慢慢就肯定就是热度也就渐渐下来了。但是其实你看，它还是合并起来有1亿8000多万的播放量，也证明还是就是质量在线的。 分这个流都来看咱们节目了， 说得好。 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研究科研公司。 对，感谢啊。然后今天我们已经有就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跟我们互动起来了。 嗯， 高带动是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对，哎， 说 hello， hello， 而且还感谢了其他朋友的分享。 谢谢。 估计是有人把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就是 分享出去了。 对，非常感谢。基本上我们有戏每天晚上同时在线的人数应该是3万多，大家都别拘着，别太是吧？ 聊起来。 对，聊起来嘛， 嗨起来。 弹幕弹起来。小礼物可以刷，也可以刷一刷嘛，是吧？ 谢谢。 接下来呢，送大家一首现在需要在各大音乐平台付费收听的歌吧，就是这首也是给大家的一个小福利，就是张惠妹的新专辑《偷故事的人》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偷故事的人》，送给现在正在路上、正在回家、心里有故事的朋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当你走的那天。我不再说故事了，不再编织起承转合，也不愿为结局苦恼了。当你走的那天，你不再说故事了，不再安排我的对白，也叫我别再重迷了。于是偷走令自己大笑的故事，于是偷走令自己伤心的故事，而我总任性的对别人骄傲的说着，口沫横飞，生动的像我们一起走过的，本可那样幸福的。代价的，我 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我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博文。 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呢，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双频为大家直播由北京青年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精彩节目。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除了刚才说到的 FM 和 AM 这两种方式可以收听之外，我们还是可以看的一个广播。我们大家呢可以在九八二魔力工厂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您点击关注之后，右下角有一个角标出现叫视频直播，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输出的这个画面了。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手机直播的平台花椒直播，您找到活力酒吧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的。 没错的。 同时呢也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谢谢爸爸， 谢谢谢谢谢谢然后呢刚才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一部今天要推荐的网剧九州海上牧云记啊。这部网剧一直是播放量都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说是排名非常靠前的。而我刚才在课间休息的时候简单跟我们今天的其中的嘉宾之一嘉伟来聊了一下这部剧。嘉伟呢就是也看了对吧？ 对，有看。 看了感觉如何？ 感觉啊就是觉得还是特别好，虽然说剧情会一般观众会感觉比较拖，但是我觉得是比较算是精雕细琢，这样 就能看得出来比较 良心剧作， 花了钱的 对， 感觉到花钱了。 对，其实就像你说的这个剧情拖沓，我这两天也在看微博上有一些网友在有同样的观点，就他们也认为这部剧的节奏稍微有点慢。 对，有点慢。 你的感受是？ 我觉得 是全程都慢还是部分慢？ 其实是全程都慢，但是我觉得那种慢是能接受的。我觉得是、 可以接受、 对，可以接受。我觉得是跟他剧情还是就是有关联的。他虽然慢了。 好， 就不像有些剧又臭又长， 对对 对， 看着睡着了那种。 对对 对， 那种可能就没有播放量了。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就在说嘛，这部剧它的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重建了一个世界观， 对， 所以它要用很大的篇幅去把这个世界观讲明白。但是因为刚才也说了，这部剧现在已经接近播放的尾声了，有不同的声音，包括觉得剧情进展比较慢，节奏比较缓，然后包括甚至也有人说就觉得说它就应该这么介绍，就有各种的声音已经出来了。我觉得但是呢这部剧的这个因为播放量一直比较高啊，而且其中我们刚才也说了有非常多的演技在线的演员共同担纲，包括 黄轩， 对， 黄轩 其实也有 很多， 周一围， 对， 周一围 ，然后所以服化道也花了很多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最近闹剧荒的话，可以找来这一部九州海上牧云记，至少平均水准是比较不错的啊，这样的一部剧。再来看一下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剧，叫做风筝，是在多平台播出的，但是播放量是1228万。这个风筝听起来特文艺的一名哈，但实际上是一部题材剧，说的是以潜伏于军统内部的共产党员风筝，就他的代号叫风筝，他的人生和情感经历为主线的，也讲述了一个共产党情报人员坚守一生的故事。说的是重庆军统的王牌特工郑耀先， 他呢以狡黠机智还有心狠手辣闻名，但是他其实就是潜伏在军统当中的共产党特工风筝。那为了确保他所做的工作能像一把尖刀一样始终扎在敌人心脏上，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给国民党致命一击，郑耀先呢就不得不先成为自己同志人眼中人人得以诛之的军统六哥， 全靠演呢、 啊、对，全靠演啊、嗯、然后上线的牺牲让他跟组织就失去了联系。解放之后呢，他化名国民党留用人员周志前，还以一种特殊的情况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为自己的组织提供重要情报， 接着潜伏。 对，在自己风筝的身份被组织证实之后，也仍然以隐蔽的方式协助了公安局破获了多起潜伏的特务。而在30多年的情报员生涯当中，他被敌人长期追杀，也忍着妻离子散。对他来说，情报员本身就意味着牺牲，而他呢，也认为自己的牺牲对于国家、对于自身的价值来说，也是一个更特别好的证明。 嗯， 就我特别喜欢看这种剧，我特别喜欢看卧底呀、啊， 决战 特工啊。 就我当年爱的这种剧就是那个谁，对，潜伏就是那个 哎， 姚晨， 对， 姚晨那个， 就是对，在潜伏的当中的这个余则成的身份深入人心之后，我记得当时就我的闺蜜圈子当中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一旦谈了恋爱，每一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余则成， 要嫁就嫁 余，对，所以总之呢，就是这种剧，我觉得它本身就有自己吸引人的一种光环吧。反正我个人是这种类型题材的忠实。 再加上要是男主特别帅的话， 完了无法自拔。 但是你孙红雷好像也不是走帅那一挂的，你们发现 走味儿， 什么 大哥？ 对他有味道 啊、哦嗯！对， 小眼睛一眯缝， 对， 魅力是吧？ 对， 人格魅力还是比较明显的。 对， 所以这种如果跟我一样喜欢这一类题材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们，可以找来看一看这部剧，叫《风筝》，多平台播出的啊，播放量现在也还是虽然是算不上特别好吧，也就跟上一部剧差10倍吧， 有点惨呢， 也1000多万啊。然后再来介绍一下第三部吧， 嗯。 第三部呢叫《梁山伯与祝英台新传》，是在腾讯视频播出的，但是播放量呢是997万，说的是祝公远为自己的女儿祝英台和马文才定了亲，祝英台呢为试探马文才的才华和他互通书信，但不想到呢发现了端倪，于是为了一探究竟，祝英台就女扮男装去了萧山书院，不料在路上遇到了出来采购的梁山伯，梁山伯跟祝英台这两个人就一见如故啊，一同解决了像碰瓷事件之后，一同到了书院。而在祝英台和在阴差阳错之下发现马文才书信的秘密的时候，祝英台、梁山伯、马文才三个人之间的这个爱恨情仇就随之展开了，所以千古悲剧也就此上演。其实这样的一个历史前景，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嗯， 对 吧？ 嗯， 那现在对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现在这部剧已经全部在腾讯视频上更新完毕了，如果大家就是有兴趣的，也可以再拿出来重温一下这样的故事，看看在现代的制作之下它有什么新的感受，或者是表达方式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好，非常感谢大家刚才收听的我们三部网剧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看一下第一部吧，叫《赌城风云之扭转乾坤》。哎，今天网大的数字还是比较让人满意的啊。 嗯， 爱奇艺 是10位数了。 对，140万单日播放啊。 嗯， 来，请我们播完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嘞，这该剧讲述的是2017年的澳门啊，这个高大的落地窗上映出了阿威的身影。 嗯， 那玻璃窗外呢，还有繁华的澳门的夜景，很美的哈。手中的红色。这应该是弹球、 嗯、 啊，不断的在地面与玻璃之间弹射，一次弹射勾勒出房间内黑板上人物的背景信息，李秋平、德文宇和屠夫生的身份新闻等等都是历历在目的。阿威回忆起来澳门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嗯， 那么据了解，这个风水赌神啊，是一部汇集了风水、赌技、爱情和复仇等诸多元素的一个剧情电影，讲述了青年阿威在赌场打工时结识了女孩子的唐心，哎呀，啊，这还是挺一名人啊，并渐渐爱上了她。但唐心的幕后老板竟是阿威的杀父仇人，我的妈呀， 得了吗？ 哎呀，幕后老板命唐心杀了阿威，天呀，啊，两口子要大打出手了。 嗯， 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呢，唐心发现自己也爱上了阿威，嘿、哎。他帮助阿威杀掉了其他杀手，然而阿威的母亲还是惨遭毒手，重大的变故令阿威变得非常的冷血。那么决定复仇的阿威能否手刃杀父仇人呢？又能否收获真挚的 爱情呢，大家拭目以待。 嗯，听着有点像过去港片的那个意思哈，又有赌博，又有爱情，又有复仇， 是的， 这些元素哈，还是比较经典的，有经典元素的这样的一部网大， 对对， 叫做《赌城风云之扭转乾坤》。 对对，老港片有这种情节的观众还可以去看一看， 嗯、 多了解了解。 当然，播放量呢是140万，在爱奇艺播出的、嗯，算是最近推荐的播放量比较不错的， 对，还行 了啊， 还行 啊，有兴趣的大家找来看一看。 是的。 好，现在呢，时间来到晚上7:10啦，我们开始进入今天晚上的今晚戏中戏的环节了啊。 嗯，耶。 嗯，在这儿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围读一下剧本，以期能够唤醒大家对于一些经典文艺作品的追忆啊。今天要排的是电视剧《爱情回来》当中的一段，主旨讲的呢就是三个闺蜜都决定，我这辈子不太想结婚，有的人坚定，有的人不是特别坚定啊，讲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女主角呢是由戚薇扮演的，在剧中饰演一个叫明亮的姑娘，而且呢她属于那种心里特别大女人，决定要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嗯、希望能够当上自己公司的老总，走上人生巅峰，这样的一个故事。今天呢我们要排的这一段呢，背景介绍是这样的，明亮的妈妈一直希望明亮能够早点结婚生子，但是呢她面对母亲的逼婚立场格外坚决，觉得我一定不能妥协。然后呢就为了逃避自己的母亲，就索性收拾行李，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去我朋友家住了，不在家住了。然后呢两个姐妹哈，跟明亮的立场都是一样的，刚才介绍过了。当天晚上明亮跟念念一起回了家，回家之后念念看到自己的爸爸在做俯卧撑，赶紧就把爸爸扶到了沙发上。父女二人刚刚坐到沙发上休息，保姆走过来，就是念念的妈妈也走过来，谈起了念念的终身大事，就是围绕着三个姑娘的终身大事展开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剧情当中啊，其实分为这样的几个人物角色。 嗯， 首先就这仨闺蜜没跑了啊，对吧， 仨闺蜜， 哎呦喂， 仨闺蜜 差一个，哎呀 没关系，博文嘛、嗯、男女都可以演 的 戏精闺蜜 本人 反串、 啊、 主持人的反串者， 我们就请博文吧来扮演这个博文。其中有三闺蜜，你觉得你适合演哪个？ 徐导给我分一个，徐导 我给你分一个呀， 分 一个 多一点的， 别我识字能力有限 我觉得明亮挺合适你的。 明亮吗？ 就是特别有戏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内心很大女人、嗯、但是也很有戏 啊， 可以吧？ 好， 找一找那种感觉啊。 好， 然后还有就是包念念，包念念就比较典型的是那种乖乖女，长得也很公主的感觉啊、嗯、就家里面特别特别宠，父母都特别特别喜爱。我觉得就由这个嘉伟来饰演。 哎呀要哭了要哭了， 包念念好吧。然后剩下的于小诺呢，就相对来说怎么说呢，是 他是有对象， 对， 但是没结婚， 对，他一直在婚姻跟爱情之间 徘徊。 对，她因为她男朋友是一个歌手，没有自己稳定的收入、 哦、 而且呢还是属于性格不是特别成熟的、哦、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所以说我来饰演于小诺吧。 好， 好吧。然后呢在上一片段当中有请这个我们的玉龙来扮演包念念的爸爸只有一个男性角色， 太好啊。 好吧，然后呢这个念念妈还有我们的嘉伟来，好吧。 嗯，好。 哎 不对 不对、啊、 不对， 这样不行。那这样吧，我来饰演念念妈，好吧。 行， 你依然饰演念念。 OK， 这我们俩是你父母了，在这戏里。 好， 哎呦，做个节目 其中还有几句旁白 丰收了， 博文老师来串一下吧。 行 啊， 还有几句旁白。 哎呦， 嗯， 好 那好吧，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三二一， 徐导打板啊。 好吧，三二一，起光。 哎，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不是单身怎么了，犯法呀？你看我妈成天唠叨我那样。 哎，不好意思博文，打断一下啊。 嗯， 我突然想起来了， 哎， 我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段片段大家先听一听啊，我们带着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一起进入一下这个情境，因为我们仨上来就开始反逼婚，套路有点太强了。 对， 先看看人是怎么逼 我 们的啊。 来看看。嗯， 我的事业这次机会很难得，我很有可能变成公司历史上第一个女副总，当上总经理，就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哼，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 哇，巅峰哎，疯癫呐！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剩下全天下的唯一的一个剩女了？如果你再当上大经理，我觉得你根本就是齐天大圣，我拜拜你了，我拜拜你。 啊，好，妈妈，我还不知道活几年了啊！来来来，反正嘛。 你女儿我对结婚不感兴趣，所以我也不想把我的大把年华花费在那些臭男人身上。 听我说，女人一定是要结婚的，但是我不能保证结婚一定幸福，可是不结婚肯定不幸福。 那我也要说一句话，我绝对不会结婚，我一个人的幸福一个人承担，不需要男人。再见。 看到了吧，这个就是不结婚的后果，提早更年期。 刚刚最后这句话实在是太戳心了，看见了吗？这就是不结婚的后果，提早更年期。这妈妈的话撂太狠了， 扎心了，老妹儿。 来吧，那我们就在经过了这个片段的洗礼之后，我们正式开始进入我们济南今晚新中戏的擂主。 好了， 好吧，刚才打断了我们的博文啊，这回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三二一，起光。 哎，你说我就不明白了，单身怎么了啊？犯法呀？你看我妈成天唠叨我那个样，我就不明白，想些什么呀？ 那你就结了呗，酒水还能打折呢。 开什么玩笑啊！哎，奇了怪了，你看我妈结了那么多次婚了，我也没看她幸福啊。 哎呀，你先消消气儿，你别说你妈坏话呀。 同意加一。 事实， 我们不是嫁不出去，我们是不想嫁。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啊？是条件越好的女人越不想结婚。我爸妈都没说什么，凭什么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在那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啊？ 啊，哼。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个，特别是那些八百年不联系的那些亲戚们，见了面你聊什么不行啊？你聊着天气，你聊着油价，聊着空气什么的，你非得聊结婚。一见了我就说 学东北方言， 哎妈呀，小诺呀，你跟那磊磊都谈多少年了还不结婚呢？我跟你说呀，这女人过了三十就黄花菜，不值钱了。 转回自己， 我结不结婚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得很死有道理耶。你看那些人吧，就是人家私事儿关你们毛事儿，闲得哪哪都疼。说穿了哈，这种人有几个真是真的为你好啊啊，指不定背地里说你什么呢。要是真的为你好啊，那是希望你幸福，又不是天天看着你想着马上就爬进坟墓啦。所以说绝不能为了堵住这些人的嘴而结婚，我宁当房奴我不当婚奴。 没错，绝不屈服，我就是想谈一辈子恋爱，不想结婚。你看啊，我在家里有我爸妈伺候我，我舒舒服服的当个小主多好呀，干嘛跑到人家家里伺候他阿玛额娘，当他的小脚媳妇儿啊？一结婚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什么的都全都歇菜了。 其实吧，我心里可羡慕你俩呢。你说你们俩又干脆又利落，不像我拖着，我都拖十二年了。哎，想结婚吗？我又不敢结。我要是能结呀，我早就结了。 你不能结就早分。 你说什么呢？ 本来就是啊，如果你想好好结婚，那就找一个合适的好好结掉。你像程磊这样的条件合适啊，顶多就是个凑合吧。干嘛呀，你是想跟他凑合一辈子呀？ 要我说呀，一闭眼一跺脚结了算了。爱情里边不是爱不爱更重要，你管他有钱没钱呢，只要你心里够甜。 哎，你们说这爱情跟面包真不能兼顾吗？其实我吧，我不奢求像我姐那样，哎，靠钱靠嫁一好老公能立刻翻身。在我眼里啊，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那简直就是灾难，真的。哎，我特爱我们家磊磊，但爱情跟婚姻真的是两码事吗？ 现在这时包念念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没，看到没，说曹子曹就到。喂，磊磊。 电话的另一头， 于龙。 小诺， 你还是来接我一趟吧，我把地址发给你。 你怎么啦念念？ 怎么啦？ 哎，那个我临时有事儿，我先撤了啊。 哎 哎，急岔急岔急岔。 哎，我说你这，哎，又不买单。哎， 这脸色不太好看。 烦恼的光环已经肉眼可见了。哎呀， 咋了？你干啥？ 妈呀，吐槽吐太嗨，把正经事给忘了。你看我把家伙都带来了，本来我想躲那个江雨凡找小诺家住几天的，结果忘了跟他说了。 我以为怎么的呢，你吓死我了，多大点事儿啊，住我家。 你爸妈都在你家，多不方便呀。哎呀妈，算了，我还是去住公司吧，反正公司那儿也没啥人，我应该呀能熬几宿。 你可是我这个不婚联盟的副帮主和重要成员，我可不希望你住办公室， 到时候出什么意外。 副帮主？ 嗯， 那帮主是谁呀？ 我呀。 那还有的人呢？ 就咱俩。小诺现在是预备成员，现在还在考察阶段。 就咱俩，那也太心酸了吧。 所以呀、啊、我不能让你出任何问题。那你说你住哪个办公室？大晚上的，万一被耗子咬了，被蟑螂咬一口。 哎行好了，你说那么恶心，行，我住你家还不行吗？哎，买单。吃完饭，明亮和包念念一起回了家。 怎么样，我新买的睡衣借给你，多大方。 王念念， 嗯， 你这品味都死哪儿去了啊？作为闺蜜，我要不要求你时尚品味跟我一样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上档次，但是最起码得差不多吧？ 哎，拿错了，这是给我妈的。 你妈的？ 哎，这个怎么样？ 这个想必是你妹的吧？算了，我还是裸睡吧。 不行，我心疼我们家被子。 我就蹭了、 哎， 怎么的？ 你起来，你还没换衣服呢，起来， 出去。那你还不赶快出去？我怎么换呢？ 哎呀，还害羞了，都住一块儿了，还害羞什么呀？ 谁害羞了？哎，我说念念， 嗯， 来吧，裸睡吧！ 哎呀， 裸睡吧，一起裸睡没有关系的。 我看电视去了。 包念念哼着歌出来到客厅，看见父亲趴在地上吓了一跳。 爸，你怎么了？你摔倒了？ 别动！我锻炼身体呢，哎呀，我在这儿做俯卧撑呢。 做俯卧撑？ 嗯。 你做几个了？ 我俯卧了10分钟了，一个还没撑起来呢。 爸、哎，你说你好好的折腾自己干嘛呀？你快起来！ 哎呀，我得锻炼身体呀、啊，我得活久一点啊，这将来我照顾我的宝贝儿啊。 哎，念，你快、嗯、快帮妈看看。哎呦，这纸上的这字儿现在是又多又小，妈实在是看不清楚。 妈，你买这么多保险干嘛呀？哎，你不会是给我们家里哪个亲戚做业绩吧？ 哎，宝贝儿啊， 嗯， 保险，有保无险。哎， 那这受益人不应该是你们彼此吗？怎么都是我呀？ 你这就不清楚了吧？ 嗯， 那这受益人当然得是你啦。我跟你爸都这把年纪了，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这个， 哎，你可帮妈妈呀，好好看看那上面的条文，看看那些条款对不对，别到时候啊，咱连拿钱都拿不着，那可就糟糕了。 到什么时候啊？呸！这种钱我不能要。 哎，孩子，这叫以防万一呀、啊，懂吗？啊，你说以后啊，你一个女孩子家生活多么不容易呀、啊？ 哎呦，可不是嘛。 嗯， 你说你不嫁吧？怕你辛苦，你说你嫁了吧，唉，又怕你吃苦。 哎呀，我这宝贝儿啊，你说啊，你在家里连烧壶开水你都不会，你嫁到别人家去了，这那肯定得受欺负呀。 对，你看那电视上、啊、那虐待媳妇的婆婆可多了去了。 哎呀， 因为我 老婆呀，老婆，这怎么办呀？这要不咱不嫁了？ 唉，我也是舍不得我们女儿离开我们。 哎呦，我这不是陪着你们的吗？ 哎呀，你知道吗？啊、 嗯， 这些年，哎呀，还记得现在是好了，那些年我们是盼呐、啊、盼呐、啊，好不容易你妈怀上你了，这么多年过去是辛辛苦苦的把你养大，到现在呢，有一天，我们要是走了，你说你该怎么办？ 哎呦，爸。啊，哭什么呀？ 哎呀，你看看你大老爷们儿，你哭什么呀？ 哎呀，妈，你看你们俩干什么呀？那么讨厌！我答应你们，一辈子都不嫁了。就算我嫁了，我要把你们俩打包带走。 哎、傻孩子，哪有带着爸妈陪嫁的呀？ 我们必须在一块儿。 咔。今天我们四个人都是戏精上身，我觉得演的最好的是玉龙他爸， 玉龙他爸，玉龙，哎呦，念念你爷爷来了， 是的， 没有，就玉龙饰演的念念他爸饰演的特别好， 浑身都是戏， 跟嘉伟饰演的这女儿特别有女儿跟爸爸的感觉， 对， 其实我就是一充满父爱的人， 看出来了，长得也比较像， 我现在正在往这大叔范开始行动了。 哇塞，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排了这个 爱情回来了。 嗯， 其实这部戏到后面呢，这个三个人还是收获了自己的幸福的。 嗯， 叫爱情回来了嘛，就是还是用现在网上比较热门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都嫁给爱情了。我觉得这个还是 最幸福的， 对，很难得。 这个导演肯定是，这个编剧吧，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嗯，而且他也比较关注现在社会话题吧。我觉得这个逼婚这件事真的是常说常新啊。 对， 尤其到了20多岁的时候。 还有30多的呢， 年关 的，30多了是吧？ 其实30多应该是逼生孩子了都。 您没 明白，还有生活吗？ 对， 不好意思啊，冉姐， 咱俩还是走吧。 啊，没到30呢，你啥意思呀？ 哎呦，又聊错天了。 念念的妈， 念念的 爷爷不是， 太可怜了啊。那无论如何呢，现在已经到岁末年初了，希望大家回家的时候能够对，如果要是被逼婚了，也是能多理解一点我们的父母，对吧？ 笑一笑过去就算了。 对，就是打个哈哈，你要坚持自己内心，但是也别把氛围搞得太剑拔弩张嘛，对吧？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晚上的今晚有戏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感谢各位听众，感谢各位观众，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嘉伟，感谢玉龙的精彩表现。 谢谢， 咱们明天晚上6:45再见。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博湖点秋香。明儿见。 Outside, got braids in her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man, I about fell up on my chair. Had to get her number. It took me like 6 weeks. Now me and her go way back, like Cadillac seats. Body like a back road,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every curv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Do 15 in turn them in.